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今天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嘉宾集团创办人李文斌总裁来到现场。Hello， 总裁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啊，上一次呢，我们谈到呢肝，好，那其实在谈肝的项目的时候，你一直有提到肾脏。好，所以我们这一期呢要特别请你来谈一谈肝肾之间的相关性。上次在录完那个心脏相关的篇幅之后，我就想到说，哎呀，我是不是太虚弱了，所以精神一直都不济，后来你就给我了一个处方嘛，让我能够补气呀、啊。然后因为我太虚弱，常常讲话讲很多，然后劳心劳力，怕虚不受补，所以那时候你就帮我把人参换成党参。然后我连续这样子吃了3天而已哦，你知道昨天半夜发生了一件事，我睡到差不多清晨3、4点的时候，突然间狂咳，然后呢感觉到那个痰在很深的地方，哦，咳的差一点快断气这样。然后在咳的时候，那个痰啊哈，就开始出来，一直咳出来，然后我真的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哦，那个痰哦，从我大概接近胃的这么深的地方，慢慢慢慢慢慢往上，我可以感受那个阻塞的部分，从下面开始松，一直松，一直往上推，然后就痰越来越浅，越来越接近喉咙食道地方，然后我大概咳了20分钟，终于最后一口痰吐出来，这样之后，我整个胸口舒畅无比。然后这是让我想到先前，就是说2个礼拜前我才得了 A 型流感，好啊，那时候流感结束之后，其实身体是虚到不行，精神差到不行，但是是因为你给我的这个补气方的关系，所以我里面有气力，然后那时候感冒积在里面的那个寒气病毒痰，现在终于有力气推出来，我自己的猜想是这样， 是没有错啊。 是哦， 哎， 哦，那我蛮聪明的呢，我都有从你这里学到东西。 对啊，补气其实是气出了免疫力就强了嘛。那所以说你的咳不出来，我们其实痰也分好几种，你的胃痰、肝痰啊、肺痰、脾脏的痰，痰出来的时候你没有气力，你就咳不出来，也不能把它化解掉。治疗咳嗽就是那个痰。会用化解掉的，会让人用土的，那补血温凉汗下土，胃积滞太严重，你排不出来，你就要让它土，终于有这个催促的这个作用。那你气一强，你要推出来，它就很容易，咔一下就把它吐出来了。那你加上气肉加上痰浊，你就很困难了。 就是积在里面了。对了，我昨天睡觉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我老公出国，所以他的床上位置是空的，我就有空间放那个斜坡仪。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有特别把斜坡仪对着我的肚脐，然后睡到3、4点的时候就发生这个狂咳的现象，然后终于把它痰吐出来，然后吐完之后我就再把斜坡仪对着我的胸口睡觉，哦，睡得好舒服哦。所以就是说有补气，然后又有用到斜坡仪的能量来推，才会这么快。 对，这个是斜坡仪，它的与身体的共鸣共振的力量非常强。 嗯， 因为你痰吐出来了，痰一阻于胸膈或胃，它也直接通到我们的食道嘛， 是， 还会通到我们的肺气管嘛。 对， 所以你这样吃了这个补气的药，吃了以后，哎，它有气力，将这个痰吐出来。当吐出来的时候，你又加上这个斜坡仪的话，斜坡仪的这个震动频率就会将肺气震开，震开以后你就会觉得很舒畅。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从那个几年前染疫之后，就是武汉肺炎 COVID-19 染疫之后，我一直留下一个病根，就是讲话讲一讲之后，我左边喉咙的地方会一个针点这样痒进去，好像钻进去，我就会忍不住的咳，然后就变得超级过敏。就这一次吃了补气之后，竟然这个痒不见了呢。嗨，这3天下来，我到外面开课讲了一整个下午，整整3小时话，没有咳一声。然后现在在跟您录音室里面在录制这些，完全都没有发生喉咙痒的事情。所以以前都以为说啊，我的病毒在里面什么怎么样，结果就是因为我气太弱，身体太虚弱，排不出来导致而成的。现在气补强了，这个问题就不见了呢。 对啊。 哇，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 它其实这个你喉咙的左边痒，它也是因为风寒感冒，但是它这个寒气是在肠。 哦， 寒气在肠哦。 对 ，OK， 哎，所以它就影响到这个左右，有时候会右边，有时候会左边，中间当然不用讲是肺，肺有痰才会产生阳，有痰才会产生阳。当你的痰吐出来的时候，阳就消失掉了。 难怪。这真的是太奇妙太奥妙了。所以如果说以现代医学来讲的话，都是说啊，喉咙怎样就一直治喉咙，哪里怎么样就治哪里怎样，再怎么样都不会想到说天哪，原来左边右边喉咙是跟肠道是相关的、哦、跟这些像。那真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成为生活常识。我希望线上的朋友听到这个讯息之后，要开始去理解到诶，我们身体是一个完全完整的系统，都是相通的。身体发生异状的时候，不能只是针对表象症状去攻击啊，去想要去治疗，而是可以参考一下中医的原理，去想想源头来自哪里，然后采取平衡疏导的方式。这跟大家闲聊了一下，现在我们要言归正传了。今天我们要讲到就是肝肾其实是同调的。那上一集我们讲到说肝脏是身体的将军，负责调度全身的气机啊，主管血液的流畅啊。那肾脏在中医里面可以说是身体的根本啊，是支撑生命力的本源啊。那所以请总裁来谈一下，就是说在中医的世界里面啊，这个肾脏呢它是什么呢？ 肾脏它是先天之源，那也是后天之根本。因为我们人体构成的时候是先从肾脏，胎儿在肚子里面的时候肾脏先出来 啊，不是心脏吗？ 不是 哦， 哎，再来是肺脏，肺脏来再是心脏，它是那个很快速的长出来，它就长出来，长出来很快速的。所以心脏一长出来的时候，开始就会运行全身的血液嘛。 嗯， 所以你从母体那边吸收过来的营养呢，它就能输送在阴达的全身的血液，这样子慢慢逐渐脾啦、胃啦、大肠啦、小肠的一直都长出来。 所以不是如同现代医学所讲的心脏，他们之所以会认为心脏应该是仪器验得出来心跳。但是在心跳发生之前，胚胎长出来，所以先产生的是肾，然后再是肺， 都是道家 哈、哦。 道家的这个成道成仙的人，他是创造出来的。 对，中医跟这些哈、哦、非常的相关，那很有趣哈、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了，肾脏为先天之本嘛，生命之源，主要好像是跟精液有相关。您常常在讲的哈、哦， 它是藏精。我们的精力都是肾脏在藏的，主生长发育，它是肾主骨嘛，这是掌管我们的骨骼啊。肾开窍于耳，耳朵不通了，会耳鸣了。耳鸣就是肾虚耳鸣啊，肾虚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产生耳鸣啊。滑呢，我们的头发都白跟黑是属于肾水，你肾水不足的话，头发就会发白。 难怪说要预防那个白头发，要多吃六味地黄丸补肾的。OK， 六味地黄丸它是专攻补肾水的、啊、但是你专攻补肾水，其实还是要稍微搭配一下。在你肾水非常不足的时候，你就专攻治疗的一个程度呢，你就要稍微再改变它，因为你肾水一充足，肝脏跟着就健康嘛。但是肝脏你要主疏通疏泄， 是， 所以你那时候就要加了一个疏泄的药，肝以疏泄为补嘛。 嗯嗯， 所以虽然肾水养肝、 嗯、 但是它是要疏泄它的气。 嗯嗯、 啊、现在人们大部分都是会产生肝的问题啦。 对， 它会影响我们的什么，影响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精神力。因为就是刚刚已经讲过了，肾水如果充足才能养肝啊。这个肝肾两者之间呢、啊、就是说母子关系。因为肾属水，水生木，肝属木，对不对？ 对。 但是以水来养肝。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彼此啊相互照顾，那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个它是共同维护嘛，这个就是都是怎么样，五行它的相生相克。相克是因为太旺才会相克，但是你达到平衡的是相互制衡。哎，这样， 那这个这样就会一切都很调和喽，哈、 哎。所以说木夺水而生嘛，就是说肾水可以养肝，这种意思啊。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这个肾肝啊是母子的关系啊，那在西医的话就不一样了，西医纯粹就是讲说肾脏啊就是身体里面好像过滤器是一个滤水厂一样，也同时像个化工厂，它帮我们排除一些废弃物啊，比如说从尿液哈。还有西医的观点有讲到说肾脏也是调节体液跟电解质平衡，还有维持血压，参与红血球生成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它也同时印证了中医所讲的它跟骨骼健康有关系哦。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台湾洗肾人口超过90,000人，肾脏病呢已经成为是健保最大的负担了。那通常肾脏病它来的时候跟肝脏一样呢都悄悄无声息，那一旦发现说哎呦好可怕，都已经是蛮严重的状态了。所以啊我们从中西的观点来看，肾脏真的是超级重要的，因为它牵涉到跟我们肝脏之间的机能关系。所以总裁您所研发的这个水木状这个产品，是不是同时是对肝脏跟肾脏进行平衡调理的作用？ 没有错，因为我把它称为水木状，水就是肾嘛，木就是肝嘛，吃了水木状下去，肝肾都得补益。 所以肝肾是一体的，因此我们要调理的时候不能拆开来看。 对， 哎呀，可是在医院里面肝胆肠胃科是一科，肾脏科泌尿科又另外一科，所以如果说有肝病有肾脏病的人，以这种西医疗法来讲的话还蛮惨的呢，就只能够单点去看了呢。 其实这个将五脏六腑分开来治疗啊，绝对不没有办法完成的，用整体观，假使西医能深信中医理论的话，他就将这个五脏六腑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观来判断。所以其实它是不可分的。不能去分说泌尿科啦，或者肝脏肝胆科啦，这些大肠科啦，是不能分开的，它是相互的关系的。相互连带关系，综合起来调理才会能达到真正的圆满良好的效果。 所以是再一次的回到平衡这样子的观点。 对， 所以这样我综合一下总裁所谈的，还有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也就是说肝是属木，那木可以生火，肾是属水，水能够涵养木，所以肝肾是相生相养的这种作用。 对， 那现代人很多人会熬夜啦，压力很大啦，饮食失衡，甚至喝酒啊，那不是上一集所讲的只伤到肝呢，这个肾也会同样受到伤害。 这个用脑过度了，用脑伤筋嘛， 是 用心了就伤神嘛，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现在生活这么复杂，你就是说用脑过度了，用心过度了， 是 劳累了，熬夜了，或者是开销太大了， 损耗太大，身体损耗太大。 我们讲开销好了。现在我现在给他观察，现在这个年轻人在60年、70年以前你说要带女孩子出去都不敢牵手，都一个前一个后。现在不是，现在的孩子14岁到15岁就可以谈恋爱了。 还有小学就开始喽。 我是懂的是。女子14岁嘛， 对， 女子27天癸至，2714，14岁就月经来了，她就会生儿子了。男孩子28一阳生，2816，16岁的时候呢，他就阳气就生了，他也是可以传宗接代了。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天地造物，我们本性，孔子说食兽性也。吃，你看孩子一出生。他就哇哇叫，马上就要喝奶了，不是吗？兽呢，他的兽的本性，父母之间的交合，那环胎就是在交合的情况之下，那种妙肉，而且会在这个人体上自然而然就有这种心意。年纪到了，自然就有心意，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懂得节制，不懂得节制呢？一个女朋友交了换一个朋友，一个男朋友交了换一个男朋友，就不断的这样消耗过度。40岁以后呢，他就整个的生命力就降下来了，他就再漂亮的女孩子对他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要不就是用脑过度伤到肾，让肾水变虚弱，要不然可能有可能是纵欲过度， 对、 也是伤肾。那如果肾水虚的话，就没有办法养肝，那肝木枯掉的话，同样没有办法生成肾水，所以就是恶性循环啊。 对，肝木枯掉，它就不能养心。 嗯， 因为木不生火嘛，你没有办法生火，心脏也会跟着衰弱。心脏一衰弱呢，它我们的脾胃它也是跟着衰弱，因为火生土，所以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它影响到肺，肺属金，因为土生金，肺一干燥的话，它就又没有办法生水。就是这样的循环，恶性循环。 所以五行里面的相互关系都在从一个地方弱，它会牵连的带动其他，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对， 所以我们需要及早介入，及早去做这个停损动作，才不会一个接一个的牵连下去。 所以年轻人啊，现在政府也没有教育嘛，其实要教育说不能说耗损过度。那重欲就是耗损了嘛，耗损过度的话，他脑力、他记忆力也会逐渐的消失，因为大脑没有肾水可以滋补，所以我们的脑力呢，它就会不断不断的丧失，记忆力不断不断的消失掉。 哇哦，这个可以说是应该视为生活常识啊。不过现在整个社会啊，医学体系都是以现代医学、西医为主，根本没有在谈这种身体之间平衡之道啦，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节目给大家来这个听听，让各位呢可以吸取一些这些我认为是生活常识的部分。所以从小就要有一种正确的这种健康的观念，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落实，这样才好。那再请教总裁，那水木状适合哪些人来使用？ 就是肝肾不足嘛， 嗯， 肾水不足，肾功能衰退啊，这一些东西就要吃水木状。 嗯， 他身上的他的这个功能充足了，他自然就会养肝， 嗯， 所以肝肾同时就会健康起来。 OK， 所以您的成分水木状里面的成分是有同时养肾也有养肝。 对。 OK， 所以叫做水木状。 所以像说容易疲劳的人，肝肾虚亏的人，或者是小便容易有泡泡的人，气色不佳的，长期熬夜的，生活作息不规律的，体力透支的，还有交很多男朋友女朋友的，好都适合吃这个水木状吧。OK， 那这个有没有分年龄呢？比如说现在的孩子真的功课压力超大，实在好可怜哦。早上六点起床去学校读整天，下课之后还要去补习，哎呀，那孩子的脑力真的是炸尽了，这小孩能吃吗？ 对，就大人小孩男女都会吃。 哦，那小孩子是不是说这个剂量要轻一点啊？大人就多一点？ 当然了，小孩子你看呢，十岁以内你都要轻。使用的数量就要少一点 啊。那吃的量是多少呢？ 量等于是三分之一量就好。 三分之一，如果成年人八颗的话，三分之一量，小孩子就吃两颗到三颗就可以了。 对 哦，那轻轻的就好。那这个会不会说，因为它是属于补的嘛，那感冒就不能吃咯？ 这个补的东西啊，不管是补肾补心啊，都是补的东西，感冒都不能吃。吃了以后呢，我们的脖子啊不会发紧，背部会紧，睾丸左边也会产生收紧现象。这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不能吃了，这个就是自己有感冒不知道，是吃个补的东西。 OK， 所以就会产生气滞的现象。 就赶快要停止，让感冒治好。 嗯， 就好了。 那这感冒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这个气滞的部分打通，是不是先吃那个通气散，然后再吃这个寒风克感冒之类的？ 你假使说一感冒气中到的话，心胸假使说郁闷的话，有压迫感的时候，你就赶快吃，先吃通气散。假使说脖子紧、背部紧，那这样的话呢，那就吃九味姜活汤跟柴狗解肌汤。假使说膏肓那边紧的话，就要加乌药胸气散。上次的话，第二天马上呢就获得疏解了。 OK， 所以这个补的东西非常的好，但是也要小心哦，如果有感冒的话哈，这个就要避免去吃，那如果不小心吃的话造成气滞的现象，也可以用中药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那当然运动很重要，运动很多时候气滞啊，你在配合中药调理的时候很容易打通的。 对，你假如吃到说感冒，你假如是运动，运动到它整个汗流出来，它自然也会疏解， 也会疏解，所以运动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今天从总裁这里学到了很多，养肾如同固我们生命的根本啊，那养肝啊如同好像保护这个树的枝叶哈，所以唯有肝肾和谐，人生才会有底气啊。哎，那这真的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非常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下一集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呢另外一个方向，也是肾脏，是有关于我们生命的最后防线，从这个肾脏的疾病、尿毒症之类的到养肾，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揭晓咯。谢谢总裁， 哎，不客气， 拜拜。